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光影铸就经典，音乐传承永�恒。 2021年5月3日，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在中山音乐堂举办了光辉岁月世纪华章中国电影金曲大屏幕视听交响音乐会。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优秀电影音乐再一次闪耀出璀璨的艺术之光。音乐会在红旗颂那嘹亮的代表着战斗与胜利的小号声中开始了。红旗颂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由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创作。1940年，年仅10岁的吕其明与12岁的姐姐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师的抗敌剧团，成为了一名文艺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吕其明经受了战火洗礼和艰苦生活的磨砺。 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洗头洗澡什么的。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虱子啊，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吃的东西也是苞米啊、地瓜啊，盐都很少。 在部队文工团9年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让吕其明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也深深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当接到《红旗颂》的创作任务时，他深深地陷入了对自己的战斗生涯和在红旗下成长的回忆之中。提起彼时，满眼都是迎风漂浮的红旗。那是一面面用千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红旗，这其中也有吕其明父亲的鲜血。红旗在他的眼中已经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而是革命的象征。 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人们对着红旗那种无比自豪。 人法人民共和国，人扬人民共和国。 红旗颂深深地印在每一位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它荡气回肠，大气蓬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它那恢宏的旋律，总会令闻者动容，肃然起敬。然而，想要塑造一部能够讲述中国胜利故事、彰显大国气派的音乐作品，绝非易事。这需要创作者集纳海量的民间音乐素材，并且明确主导动机。 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主导重击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965年5月，洪基颂在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作为开幕曲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在之后，洪基颂一直广泛被运用在电影原声音乐当中。音乐当中一条条温润细腻的音乐线条娓娓道来，仿佛诉说着峥嵘岁月那一段段动人往事，又好似把党比作母亲的深情讴歌，尽情表达着对党的无限感恩与崇敬之情。电影是音乐的基础，音乐是电影的灵魂。有一部时长2.5小时的电影，使用的音乐长度也达到了中国电影史前所未有的2个小时，几乎从头到尾都铺满了交响乐。这就是电影《建国大业》。 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建国大业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影片，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电影配乐像气势恢宏的诗歌一般，散发着一种慷慨向上、奋起力争的艺术色彩。 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建国大业》所有的配乐创作当中，电影作曲舒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电影里面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主席回忆起当年峥嵘岁月时响起的那段旋律， 砰砰砰，那个曲式都是特别规整的。然后弦乐进来，一步三折，他要一点一点走，一点一点行进。 报告，我是红28团的老兵，今天带领塔山团奉命参加阅兵式。 电影《建国大业》的配乐任务顺利完成，舒楠松了一口气，而接下来的一个任务却给他设下了一道难题，就是为电影创作主题曲。2009年大年三十的晚上，突然灵感乍现的舒楠将国际歌作为引子，创作出了电影主题曲《追寻》。 年三十的晚上，所有菜全部端上桌了，大家准备看春晚了，突然我找到感觉了，我就一个人到里屋去了，我就摸那个琴，哒滴哒哒滴哒哒，这个是国际歌，没错。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我觉得应该上行不能下行。哒啦哒滴滴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啦哒滴哒滴哒。突然之间，我有了这个，我当时那个兴奋呐，天哪，比过年还高兴呢。 平冉冉逝去的光阴。又见过去岁月如歌的年轮，一页页一片片刻骨铭心的画面，我心之向往不懈的追寻追寻。 在舒楠看来，建国大业以全新的视角和诠释方式，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冷静审视战争，他的音乐更要荡气回肠，与壮阔恢宏的场面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一道走进亿万国人心中，成为中华儿女追寻真理实现梦想的最美礼赞。 圆号吹响了熟悉的旋律，圆润的音色绽放了映山红，中山音乐堂的屏幕上出现了熟悉的电影画面，画面当中一位翩翩少年胸前飘荡着红领巾，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少年英雄潘冬子。闪闪的红星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中国儿童红色电影，于1974年10月1日上映。电影当中，潘冬子的父亲随红军主力转移，潘冬子和母亲也暂时离开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他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父亲也一定会归来。一天半夜三更，在山中的一个茅屋里，潘冬子身怀对党和父亲的思念，他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从心里发出了向往的歌声。映山红凭借对漫山遍野杜鹃花的画面描写以及柔美细腻的旋律，向人们诠释了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之情。然而这样一部悠远流长的经典作品却诞生于一次意外的发现。歌曲作者傅庚辰 不经意这手一拉这个抽匣，哎，闪闪红星的第三稿，哎，我说这怎么还有一个映山红这么一歌，就有几句歌词。 1973年冬天，38岁的音乐创作员傅庚辰在完成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全部歌曲的创作后，从电影拍摄地江西返回北京，准备开始录音工作。然而，在音乐组的办公室抽屉当中，他有了这次意外的发现。几句歌词让傅庚辰怦然心动，傅庚辰拿起手头的剧本仔细研读，思想斗争了两天两夜，终于决定重写歌曲，舍掉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改写映山红。他把原来歌词当中的亲人回改成了红军来，仅用2个小时就写成了女生独唱版的映山红，演唱者是女歌唱家邓玉华。 就有一个老师告诉我，美术馆现在有一幅画，画的就是杜鹃花。当时就骑着我的自行车去上了美术馆，我站在那幅画里面仔细的一朵一朵的看，然后一片一片看，最后真的把自己看进去了，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这个杜鹃花里面啊有红旗， 映山红哟，映山红，英雄儿女哟，血染成红衣红星哟，星更亮，血洒红旗哟，旗更红，红衣红星哟。 在女歌唱家邓玉华的完美诠释下，这首映山红感动了全国观众，如同一簇山花在陡峭的春寒中绽放，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回声。一串长笛的演奏显得无比轻快，仿佛泉水叮咚，浪花晶莹。此时一对白族青年男女出现在了屏幕上，男女主人公深情对唱，如蝴蝶比翼在风的花香里袅袅翩翩，流连顾盼在蝴蝶泉边。1959年初， 文艺界掀起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热潮，周恩来总理建议拍摄一部轻松的喜剧影片。经过紧张的创作和拍摄，一部以大理白族人民生活为背景的音乐爱情电影《五朵金花》当年在全国上映。文化部点名让作曲家雷振邦来完成电影的音乐创作。为了能淋漓尽致地体现白族风情，他先后十次来到云南的白族地区进行采风。雷振邦的女儿作曲家雷雷， 白族的姑娘和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啊，是要对歌，晚上的时候呢，就到一个公共的地方，他们叫大房，互相对歌去交朋友。父亲他们呢，就怕他们进到那个房子里面会影响他们这个自然的那个状态，他们就拿着手电筒偷偷地躲在那个大房子的那个墙的外面听他一唱，父亲赶快再打着手电筒拿小本把它记下来。 歌曲《蝴蝶泉边》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这一习俗，也鲜活地反映了电影当中人物的性格，以至于这首歌一度被认为是当地的民歌。在雷振邦看来，这是他向当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五朵金花》在1960年第二届亚洲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银鹰奖。这首《蝴蝶泉边》词曲俱佳，如今已成为云南大理的一张魅力生动的音乐名片，更飞越大洋大海，让46个国家的人民感受到了中国民间音乐的博大和优美。1978年，一部叫做《浅海姑娘》的纪录片在全国公映，片中唯美的水下摄影和浅海姑娘们感人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优美动人的主题曲一时也风靡全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旋律。这部仅有十几分钟的纪录片在改革开放初期代表着新时期纪实电影创作的开端，它将祖国南海深处的整体景观展现得淋漓尽致，把浅海姑娘艰苦的劳动场面表现得优雅动人。影片的配乐作曲家王丽萍说，当他看到这部作品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美，海底的景色仿佛水晶宫，浅海姑娘的动作好似芭蕾舞，这让他有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 既体现了南方秀美的风光，也体现了浅海姑娘这种劳动本身的就带有一种美感的劳动。想来想去呢，我觉得一个从音乐的旋律来说呢，要非常有中国的特色，所以它是五声音阶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王丽萍清新唯美的谱曲让人印象深刻，音乐开篇部分电吉他的应用更是让当时的观众眼前一亮，因为在那个年代会弹吉他的人是少之又少。经过一番苦苦寻觅，王丽萍才最终在建国门的菜站找到了一个会弹吉他的人。 此时此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在建国门菜站蹬三轮给人卖带鱼啊、大白菜啊什么的，他已经很多年没弹了。 除了电吉他的运用，在《前海姑娘》的配乐当中，点滴都展现着王丽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妙趣横生的音乐创作。影片当中不同的段落都在音乐的衬托下生发出了活灵活现的个性。如果说有一首歌让人听了就会热泪盈眶，那一定会是《我的祖国》。当簧管吹响熟悉的旋律，仿佛激活了中国人集体的记忆密码，每个人心中都会情不自禁地跟唱起来，也在这旋律当中挺直了脊梁。我的祖国出自电影《上甘岭》，在激烈的战斗间歇，狭窄的地下坑道内，志愿卫生员王兰唱起了《我的祖国》这首歌，这个场景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无法忘怀的经典。尽管电影《上甘岭》描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我的祖国》却是一首温婉动听的抒情歌曲。每每听到歌曲的开篇，都让人感受到一种汹涌而来的思乡之情。甜美的歌声中，使人仿佛看到祖国江河帆影飘移、田野稻浪飘香的美丽景色。词作家乔宇说，这种情感的展现更符合时下全国人民的真实情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嘛，大家都欢腾鼓舞啊，歌颂我们的这一个新生的祖国，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要写这种情绪。 奔赴祖国南方采风的乔宇，当看到波澜壮阔的长江时，就写出了歌词第一句“一条大河波浪宽”。然而导演却曾经想把“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宇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感。 家家门口都一条河，那小孩看着那小河沟也是一条大河嘛，他一唱就跟他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了。哎，我说一条大河吧， 一条大河 上甘岭是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高地，成为一种不惧困难、不畏强敌、敢于胜利的精神象征。而《我的祖国》这首歌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璀璨的希望和磅礴的自信。至此，光影岁月，世纪华章，中国电影金曲、大屏幕视听交响音乐会